假装中招，这手让所有观众大跌眼镜。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方睿做不到的。这位奇才就是这样突破大家的下限。但是话说回来，这手法居然真能在职业场上骗到人，也挺不容易的。一来，攻击命没命中，职业选手都有操作上的手感；二来， 攻击命没命中，那由系统统计的生命数据是不会配合你假装的。但眼下方睿却真的得手，显然这两点都被卢汉文一时间给忽略了。卢汉文已有2年的职业主力经验，经验远比一般的2年级新秀要丰富，可方睿偏偏就敢对他使出这种骗小孩、骗新手一样的花招，结果还真能得手，自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一来，卢汉文的注意力全身集中在海无量的动作上，并没有太分心去查看海无量的生命；再来，攻势吃紧，节奏超快，而洛英式这一技能判定极强，只要清出对手，就会产生强制倒地判定，所以命中的操作手感上来说，确实要弱一些。卢汉文又加紧攻势，确实一时间有点忽略了。而这种种原因，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方睿 并不只是一味的求猥琐，他也是用过脑之后所下的判断。这一念龙波流云吃得很实，伤害不低，大家都以为这下抢出的空档总算是足以让方睿操作海无量暂时摆脱战局，谁也没想到，他居然让海无量主动冲了上来。方睿，真打算正面成功吗？潘林惊叫着。 在方睿没操作海无量出手之前，已经没有人敢对他的行径妄下推断了。螺旋气冲，结果海无量看起来还真是拉开了要正面强攻的架势。一个螺旋气冲，双手缴出螺旋气劲，带着绝色猛然冲出，正接向撞树落下的流云。半空中的流云倒是可以施展荧光落刃一类的技能，改变一下下落的线路。 但是这螺旋气劲越旋范围越大，流云使用荧光落刃可以拧落的线路也都在笼罩之内，可以进行幅度更大飞落的技能落凤斩，偏偏在此之前刚刚使用过，还在冷却中。刻不容缓的一瞬，卢汉文再次施展出他奇怪的反应，流云一脚踩在身后树身，双手舞剑朝上一提，升龙翔，半空落下的流云借力竖身， 不降反升，向着上空斩去。轰！海无量轰出的螺旋气冲全然轰到了那株树上，念气卷得树下枯枝烂叶乱飞，整株大树也剧烈的抽动着。海无量身形已经一转，双掌往起一叠，念气蓄急，却寒而不发。只等空中流云升龙斩的箭矢已去，又开始下落时，海无量 呼的双掌交叠推出，气贯长虹。双掌喷出的气劲极其浓郁，好似一道拱桥直冲半空的流云。卢汉文早料到自己升龙斩躲过刚才那一击后，接下来也不会就那么容易落地。升龙斩箭矢刚去，流云已经双手持剑向下一压，荧光落刃。流云到底还是施展出了这个技能，顿时从高空中滑坠。 方睿也早料到卢汉文会有如此应对，右手鼠标急转，就见海无量双掌一震，气贯长虹本就有的弧度顿时向着流云滑坠的方向偏去。但是，流云这一坠只一瞬间，竟然就没了人影。轰！刚刚遭到螺旋气冲冲击的大树颤抖上没有停歇，紧接着就又被这记气贯长虹给轰中了。原来流云那记荧光落刃一坠，却是落向了树身背后。方睿虽让气贯长虹的方向也做了调整，但总也没办法让这念气滑出一个圈来。这一偏之后，没来得及追到流云，却已经是撞到了树上，哗啦啦！ 被气劲狂轰两下的大树枝叶乱颤，摩擦声不绝于耳。一击又没中，方睿却也没气馁，连忙操作海无量横跨一边，却要再从这端接下就要飞落的流云。 哪次这一步将视角拉到这端，刘云竟然没有出现。怎么会？方瑞顿时一怔，树后走了一道，刘云居然就凭空消失了，这是玩魔术呢？观众们的上帝视角在这时倒是看得无比清楚，解说潘林和李一博都在狂夸卢汉文的聪明伶俐。 升龙斩出手的角度就为这一荧光落刃做好了铺垫啊。 是啊，之后荧光落刃的角色也经过了精准的操作，刚刚好躲入树后，再然后取消技能擦撞树身，又一次改变了角色下路的方向。 蓝鱼这次的季后赛似乎是和树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一轮是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半条命毁在树上，但这一次却是卢汉文让他的刘云主动撞树，总算是逃脱了方瑞的连续攻击。而他这一手来得很巧，却很出人意料，那边没发现他的方瑞一时间也没想到是这么回事，还在那以他猥琐流大师的经验仔细勘探的地势寻找着刘云神秘消失的秘密。结果等海无量又一步迈出时，流星式剪制这招速度极快，快到方瑞也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操作应对，一抹血花就这样被挑散开去，映红了方瑞的视角。 啊！ 现场一片欢呼声，一辈子偷袭别人的猥琐流大师方瑞现在被他们的选手偷袭得手，真是大快人心呢。攻击方瑞没办法躲过，但是被攻击后的应对他已经迅速做出，借着这一剑发力的方向，海无量立即就要退开，但是剑光已经追着他斩之，拔刀斩。顶尖高阶的流星式之后又是一个很低阶的拔刀斩，但这两个技能的共同点就是出手很快，流星式一击即退，跟着就是拔刀斩出，两道剑光交错而至，几乎让人无法相信这是两个技能。 这还是重剑呢。 李一博就是念念不忘，喜欢提醒大家卢汉文的刘云手中用的还是重剑，以此让大家意识到如果这不是重剑或是太刀光剑，那会快到什么程度。这太快跟来的一剑，方瑞再次没能避过，胸前被艳影撕开了一道长长的血口，海无量更是不住地踉跄向后退去，身形已经失去了平衡，不是假装。这次导播的眼神极快，迅速捕捉到了海无量踉跄后退的同时，一手已经又运起了念气，而后悄然往外一抹气刃。如此距离下发出一记气刃，急追而上的卢汉文就觉眼前的迷雾好似裹成一团飞来一般，连忙操作流云朝旁一滚，气流直下，还在踉跄着身形的海无量突然就很稳定地跳向了半空，双手盖下，念气如瀑布飞流直下，直朝流云翻滚而起的方向轰了去。而翻滚中的流云身子尚未挺直，剑却已经扬起，剑落长空。这一招随着流云起身扬起，轰，飞流而下的气劲将流云轰了个劈头盖脸，但是这一道璀璨的剑气却从中破开，划空而过，将半空中的海无量给斩落了。流云被气流直下轰得站不直身子，海无量被这记剑落长空击落，在地上翻了两个跟头，才把冲劲化解。两个角色都是伤痕累累，但在消化完攻击后立即翻身而起，继续对视着。 方瑞确实没有逃走，不过他的打法 猥琐流并不只是指东逃西窜的游击打法呀。 是啊， 猥琐流本就是一个很大的流派，就好像正面强攻也有诸多打法一样，猥琐流也有很多猥琐的路子。方瑞与卢汉文的正面缠斗，装死出念气波，装失去平衡放气刃，这无一不是猥琐之极的打法。猥琐流不是一门技巧，而是一种意识，一种态度，而方瑞就是要将这种态度执行到底的代言人。 态度决定了他无论正面打还是偷着打，都弥漫散发着猥琐的气息。而在眼下这幅图中，卢汉文对偷袭拥有敏锐的察觉能力和反应速度，常见的安全性更高的猥琐流反倒不是太有效，所以方瑞干脆就正面和卢汉文周旋，在正面作战中加入他猥琐意识下的创造力。装倒地，装失去平衡，这家伙还会玩出多少令人大跌眼镜的举动，没有人能预料。 方瑞没怎么利用这幅图的特点，这让卢汉文在这图上所展现出的眼力和反应也失去了用武之地。 但是不利用地形，方瑞的才能也受到了一定限制。 一场势均力敌的对决啊。 是的，势均力敌，双方都已经找到各自的节奏，也都进入了最佳的比赛状态，都在尽全力施展着自己的全部技巧。你来我往，一次又一次的碰撞，生命角色的下降是这之后的唯一结果，谁也没有完全锁定上风。卢汉文的抢攻的时候，或许就会因为方瑞的一个猥琐怪招被反扑，方瑞连招的时候又时常被卢汉文的剑技强行化解。在这种情况下，方瑞的海无量 74% 的开场生命就成了一个无法抹杀的劣势。凭此，卢汉文在流云生命还有 23% 的情况下赢得了胜利，蓝雨再次追回一个人头分，目前双方3-3打成平手。只是蓝雨所剩的两个角色其中之一的流云只有 23% 生命，而星星那边两个100%生命的角色这才要陆续登场。